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晚上10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是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时间一天一天的在像陀螺一样的向前走着，今天来到了2018年11月8号星期四，22:02:07。嗨，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你，晚上好，欢迎你在熟悉的时间，带着熟悉的心情和期待的感受，来到十点大陆机的节目当中。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十点大陆机。今天很有意思，是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的生日啊！我在他20几岁的时候认识他，现在他已经32岁了。我先祝他生日快乐，邹瑞生日快乐。因为他的生日，我想起很多年之前我们曾经一起工作生活的场景。时间不多，一晃10年。10年之前你在做什么？你的生活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主要的情感段落陪着你？你的生活的轨迹，你那个时候喜欢吃的东西，喜欢去玩的地方，经常逛的老街，身边的朋友和伴侣还在吗？如果那些人都还在你身边，你是不是能够瞬间唤起那些记忆？当然你可以通过视频来找到我，视频的方式呢，你可以关注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有视频的直播间可以找到我。第二种是我们观看视频的主要的一种方式，你可以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关注十点大陆机。现在我们的视频终于恢复了，你可以看到我。你是不是看到一个很帅的男生在屏幕上？对，那就是我。很多的朋友会问，那个我现在在我的屏幕上打一个笑脸，哎，笑脸送给你。我现在名字就叫做活力98267372 37，活力98267372 37，就是我。很多人问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是机器吗？不是，这个人是我呀。我在直播间跟你互动的这个用户名叫做活力98267372 37，我现在再打一个心给你们，证明我是真人，并不是 AI。 今天晚上我们来聊聊什么呢？趁着夜色这么好，趁着一个很好朋友的生日，忽然想起曾经和现在我的一些生活的改变。我想收音机前还有视频看视频的网友听友，你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多的改变。十年你可以从一个大学生读到研究生、博士生，甚至结婚生子。如果你是初中生的话，现在你应该踏入社会进入工作的状态了。我想听听看每一个人

刚刚一首歌《空空如也》，我不希望我们的听友，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空洞，没有一个追逐的理想或者曙光的部分。我也希望每天晚上大家来到十点大陆集聚合的时候呢，有一份向上，有一份光芒的力量在我们的身边围绕。现在的你和曾经的你肯定是有变化，不光光是容颜鱼尾纹，是往后的发际线啊，还有也许或多或少的体重，还有很多心态的变化。二宝是我们的听友，他说10年前我挣的不多，努力读书，有了现在的工作，为你点赞，很喜欢也珍惜这个工作的机会，养家糊口之余呢，满足自己的小确幸小爱好，为了给爱的人他说是更好的往前走，非常的正能量的一段话，见字如面，谢谢。何豆豆是我们的听友，也是我们的管理员啊。何豆豆说，现在的我有时候感觉没有以前的我快乐，不过真的需要融合现在，要不更不快乐。谢谢浅草西西啊，是浅西吗？反正是一个朋友分享了我的直播间。丽诺你好啊，丽诺说她现在和曾经的自己有些感触啊，她现在过着曾经想要的生活，想做点什么，但是又感觉也力不从心，所以现在每天就是工作、陪孩子、锻炼，手机上看电影、听听歌。很多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一旦有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宝贝之后，说有点身不由己，有点夸张，确实是你的所有的起居、作息，然后兴趣爱好、假期都是为你的宝贝去存在的。不改说结婚，感觉一下人就变老了，也许是心态吧，反正是结婚之后，你的睡眠，还有你的，自己的小世界会变得很狭小，很狭窄。但是你当你看到那些与宝贝们甜蜜相处的时光，他从这么大一点儿到大，长到1米2、1米3，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然后你再怀念这段日子是非常的开心的。Hyper 也曾经说过。大家都在努力的留言，我看哈，今天更新很多，十年一晃而过，有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曲我想你肯定很熟，因为在有一段时间当中，这张专辑曾经陪过我特别多的岁月，我也倾心推荐陈奕迅先生的《黑白灰》这张专辑。每首歌曲都让我印象十足的深刻。我记得这张专辑我是在金五星买的，就在金五星的有一个唱片店，非常大的一个唱片店，那个时候还是有唱片的时代，是买了一张卡带，十几块钱。你也会想象到我应该放哪首歌曲给你，就是那首《十年》。十年会让人改变非常多的生活习惯，甚至是你的审美。伴着这首熟悉的歌曲，我们要回到2008年。你在做什么？2008年，2008年奥运会，2008年一切都变了。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温柔，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 我今天呢翻 翻看我的手机，翻我的硬盘，看到了很多自己十年九年之前的照片。如果你现在正在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你现在看看十年周准的变化是什么，照片很能说明生活的变化。 怀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青春是丛林，是荒原，是阳光炙热的奔跑，是大雨滂沱的处理。青春是眼眸里微笑的脸和哭花的妆，青春是我从一些人的全世界路过，一些人从我的全世界路过。 大家好，我是赵英俊。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刘沁。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大家好，我是萱萱。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中国好声音学员刘雅婷。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音乐人朱蛋蛋。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谢谢我的好朋友薛瑞分享了我的直播间到他的朋友圈啊，很多的新朋友，因为薛瑞是旅行圈的朋友啊，于是他进我直播间的新朋友都是跟旅行相关的。刚刚看到的叫做游轮部，欢迎啊，游轮部部，你是应该是那种游轮的很多万吨级的游轮啊，各种号哈、啊，有河轮，有去日韩线路的航线的一些风风光光的体验项目。人生有很多的际遇哈，你觉得有时候见到一个人，忽然就会因为一次旅行认识一帮朋友，这帮朋友在你的生命当中慢慢的出现，然后不停的聚合，你会找到另外一个真实的自己啊！谢谢大家送我的礼物，谢谢这位叫做关注了我，谢谢。今天我们聊现在的你和曾经的你，那真是大把的变化。我刚看到那些照片的时候还印象特别的深刻，我第一次把这些照片放到直播间给大家看。这张照片是我们刚进电台的时候去三亚的电台交流的时候，那时候是2010年的时候吧，八年之前，头发长长的我。这张更早了，这张是在朝阳公园听友见面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主持音乐台的节目，那个时候的头发大家都说，哎呀，这不是 Bruce Lee 吗？很像李小龙哦，不错，年轻的样子，还戴了一个，这个墨镜，当时记得是190块买的，190块的墨镜。这张是在我的家里拍摄的，这是应该是最早的一张照片了。那个时候头发真的很多，还有长长的鬓角， 刚刚跟我们的同事说，这张照片怎么那个时候就有眼袋了？是啊，那个时候想的就比较多吧。嗯，谢谢赵世浩从一地狗毛分享的直播间来到了十点大陆机。不管是我们曾经过了多少的变化，其实现在看看自己的样子，也是都是有理有据。你走过的每一段路啊，爱过的每一个人，读过的每一本书，你人生当中都会显现出来，就像我现在的样子一样。就像那时候看岳云鹏的相声，岳云鹏就走到一个镜子前说了一番还挺有意思的话，当然是断章取义了。他对着镜子说，岳云鹏，你很帅，你很好，你要开心，你要特别阳光。其实我们每天如果在浴室镜子前对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而不是颓废的样子的话，你第二天的容颜都会变得不一样。我想说人生就是这样，每每遇到事情的时候，找到问题解决的方式的方法的人只有我们自己，别人只是给你一个提个建议。就连自己的爸爸妈妈，有时候你都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我不好意思，或者我也不太，我也很心疼他们去帮我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从2003年8月6号来到北京这一天，我几乎80%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去解决的。所以我们要一起变成更好的人，谈何容易。希望大家好好的珍惜现在的生活。当我们缅怀过去的青春的自己的时候，有一段故事在我们的心里，你可以拿出来想要分享的时候，对那个值得听的人好好的说。有请孙燕姿，上好的青春啊，这首非常动听的歌曲，适合在夜晚聆听。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希望我们一起变成那个更好的人。 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向后已青春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 是一个特别想去留住过去的人啊，也许是怀旧感比较浓的一个人吧。我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经常会自己安静的在一个地方待一待，静静的看看身边的人啊，甚至是风吹树叶的声音。也许再过几年你在的同一个地方都会发生很多的变化，你会感叹这个岁月带给我们人生的变化，比如说性格的磨练，身材的走样，头发的间隙。但是我想所有的走过的路都算数，我不希望把人生过得糊涂，我希望人生过得精致。我也希望每天晚上来到这里的朋友不管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步调，满不满意现在自己的生活，不管是物质的、身体的、精神的，我都希望你按部就班的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好， 而不是好高骛远，只想不做。就像一个想要去健身的人办了一张年卡，说你现在要仰卧起坐每天100个，而他办了年卡之后只去了一次，剩下时间只在家里仰卧而没有起坐。 就再找不回来。 青春真的回不来了吗？如果一个内心充满希望阳光的人，青春一直都在我们身体里记忆里，想他的时候回去看看他，抱抱他，对他说我现在过得很好，谢谢那个曾经的你和青春里的故事。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接下来呢，进入到点一首歌的环节。今天晚上请允许我使用一个自己主权的时候，我现在就像一个游戏的主人一样，我要点一首歌给曾经的大家和自己。其实时代的这样一个潮流的风向标会随着不同的年代去推移，比如说有的时候流行紧身裤，有时候喜欢缩口裤，有的时候呢喇叭裤、牛仔裤啊。那比如说上衣，有的时候现在喜欢那种比如说 oversize 版本的，有的时候呢就是非常紧身的那种的，要收腰身的。也许某一天旗袍又当红，也许某一天夹克衫又再次风靡。所以说呢，我们那个时候看看自己拍的照片，比如说去影楼拍的那些记忆的岁月的痕迹的部分，还有些朋友还点个红点在那个额头的中间，就像一个月饼一样，非常的开心。我们经常坐在假的火箭里、假的轮船上、假的坦克里照相。我记得我的姥爷以前他的工作就是照片修复师，他可以把一张黑白照片画成彩色的。我非常的羡慕我的姥爷，他有一个非常灵巧的双手和极其敏感的内心啊。也衣裳，我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也送给现在正在听节目的你和我。也衣裳，衣裳，这首歌是齐秦演唱的歌曲，很少有 DJ 放也衣裳，也是彰显了周准和十点大陆机的品味。怎么回事？时间来到了22:28:59，幸会今晚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也衣裳，一切都是天真美好的。我拥抱的是一路故作矜持勇敢的你，我拥抱了你，请你闭上双眼。 好像经历了一场空，在睁眼之后黑夜见你们， 星火燃烧着一股忧伤，在荒野点燃，在内心里烧，寂寞无处逃。沿岸花草似你的衣裳，随海风起舞，婆娑铃声响。我按耐不住一阵呼唤，想见你的真，听你的声，流入溪谷深。 结果，我知道你的那颗真心也被认真的伤害过。我知道你也曾经收拾行李，买了车票，删空所有的记忆和痕迹，想要从一个城市逃离。你或许一直希望可以重新燃起对一些事物的热情，因为执着、喜欢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谢谢齐秦先生的《野衣裳》。一首充满了柔情和丰富情感细致分配的歌曲，在这样一个深夜22:33:46中陪伴了你和我刚刚的五分钟的时间。十点打录机，让我们一起变成更好的人。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打录机，生而不同。 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时间刚刚好，北京粤语录。每个人都有大把的生活经历，丰富的情感溢于言表的时候，我觉得是可爱的。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你觉得情投意合或者比较投脾气，会讲很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会当一个非常称职的倾听者。见字如面环节，我要跟你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位听友写的，也是送给十年他这些年的变化。在场的朋友想听这篇文章吗？他从一张专辑剖析了人生十年的变化。在线的朋友想听的，给我一个阿拉伯数字1 3 2 1，你可以打1这个数字。时间来到2006年，出道3年的薛凯琪推出了他第4张专辑 Electric Angel。 在这张专辑里，黄伟文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给十年后的我》。这首歌就好像当时林夕写给陈奕迅的《我的快乐时代》一样。当时的薛凯琪恐怕并未懂得黄伟文写给他这首歌的含义，所以呢，在歌里听来是对未来的憧憬，也像是对未来的一封信。这十年来做过的事情，都令你无悔骄傲吗？我看到了在线的朋友，你们为什么都天天潜水不告诉我你们在线？紫燕、徐乐乐、呆呆、丽诺，平凡的活着，继续给我写个一。我们继续来听这篇文章。黄伟文对于薛凯琪很是偏爱，你们知道黄伟文是谁吗？香港非常新锐的，穿着非常夸张的词作者，非常厉害啊。而这首歌黄伟文自然也十分的看重，一直在他个人的作品展上，最后的一首压轴歌曲就是由群星演唱的《给十年后的我》。在徐徐羡慕的作品展上，黄伟文问道：你快乐吗？白驹过隙，薛凯琪从出道不久的新人变成了在出道10余年的老艺人。在这10年里，他拍过电影，唱过歌，有过绯闻和过去。他和方大同的2、3事被众人传得沸沸扬扬，也算不上大红大紫。在娱乐圈的这几年，他过得不算顺遂。在2012年的演唱会上，薛凯琪重新唱你这首歌的时候，才会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最近呢，喜欢为歌写作的续作的黄伟文自然不会错过这首他十分看重的歌曲。在薛凯琪唱《给十年后的我》之后，黄伟文又拿起了笔写下了《十年后的我》。在 Ins 上，黄伟文写道：十年后歌手依然可爱，但填词人已经不是这样，所以给十年后的我，调子难免有点冷硬。若你依然有共鸣，让我们互相拥抱一下。若你觉得这张专辑已离你太远，我更是心中替你感到开心和高兴。你这十年一定过得很幸福吧。还记得在听这首歌之前，我正在外地出差，一个人为了第二天的工作方案绞尽脑汁，满脑子都是方案和策划，忙到凌晨2、3点，拖着疲惫的身体起身去洗个澡，出来的时候却不慎滑倒在地。当时我躺在地上疼得站不起来，大约花了10多分钟才重新从地上爬起来。后来在床上听这首歌，看到黄伟文的 Ins， 我不由得眼眶发红。那么坚强的我几近要落下泪来。这并不是矫情，只是对于给十年后的我，十年后的我却切实写下了当时的心境。 长的代价还需要更多吗？哎，这十年啊，我从一个学生变成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每天游走在人群里，忙忙碌碌，却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我忽然理解黄伟文为什么要在 ANS 上说，若你依然有共鸣，让我们互相拥抱一下。十年间拥抱的越来越少，握手握的越来越多，真情流露的越来越少，客套与恭维越来越多，棱角虽不说消失，却没了当时年轻时的一分天意，当然更谈不上很快乐。与我情况相近的还有我的一位朋友，在他的生日上，他唱了给十年后的我，对我们说希望过个十年我们都能实现理想，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十年后的我这首歌出来之后，我第一时间推给了他，当时他刚刚加完班，回家听完歌以后给我发了一句谢谢。我之前说呀，大家往往关心你有无对象、成绩几何、存款的数字、职位的高低，成为了代表我们的象征，哪怕是与至亲的好友也绝对问过我们。但是他们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吗？想要你的朋友、你的亲朋，你快乐吗？我在想，我的爸爸妈妈问过我你快乐吗？让我想想，你也想想，似乎没有人会在乎你快不快乐，当然爸爸妈妈不会。快乐似乎是一个可有可无，随时可以拿来牺牲的附属品。可是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希望自己一直有趣，哪怕以后年龄增长，地位变高，我却依然希望是一个有趣的人。我从未觉得失败过的人生有什么可怕而言，对我而言，对待生活毫无希望与热情才是真正的可怕。年少的时候，我们真的拥有无数的可能。在知乎上，自从回答了那个关于18岁的问题，我的私信有很多来问我讨要祝福的年轻人，对其中一些我尽我所能送上祝福。年轻意味着无限多的可能和希望，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你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成长往往让我们逐渐贫穷，逐渐平庸。拿理想和青春换来的往往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对吗？事实上，黄伟文已经不是第一次讨论成长这个问题了。早在陀飞轮那张专辑，他就问过，已现出十寸十和分，可有换到十寸金。可如果说陀飞轮是中年男子对年少奋斗的感慨，那么十年后的我这首歌则更像是黄伟文对青春不在的一曲挽歌。So， 十年后的我这个调子才会冷硬。想来这十年的跌跌撞撞，这十年的得到和失去，都不足为人道。不论看到这篇文章的你们过得如何，我希望你们从未不曾改变、放弃过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尽管山高水远，可是我希望你们从来没有丧失向前迈进的豪情和勇气。到时候我会再来问你一句，你快乐吗？我希望每一位都能对我说，是的，我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我很快乐。 这十年来做过的事，能令你无悔骄傲吗？那时候你所相信的事，没有被动摇吧？对象和缘分已出现，成就也还算不赖吗？旅途上你增添了经历，又有让灵觉消失吗？软弱吗？你成熟了，当初坚持还在吗？刀锋不 了吧，快乐吗？你忘掉理想，只能忙于生活吗？别太自由，十年后只想快乐吗？ 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刚刚那首歌就是薛凯琪演唱的《给十年后的我》。人生就有很多奇幻的部分哈，越长大越成熟之后，你会觉得钱越来越难赚，路越来越难走。比如说到了30几岁的中年男子，比如说结婚有小孩子之后，爸爸妈妈到了60岁的年纪，然后你有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负担很重。当你真的病了累了的时候，没有人依靠，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怜。其实很多的事情都要去解决去面对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件事情，就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在尽量健康的生活里去找到你最舒服的生活节奏。之前我听过一首非常动听的歌，因为现在人们赖以生活的生存环境里有很多你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说空气的质量，比如说现实的一些客观的原因。你如果太主观会显得很累啊，别人也会觉得你有一点点木讷，或者你有一点点执拗啊。不管怎样，我都希望你永远都有一颗善感的心啊，这个善感的心不会随着一些事情的改变去做像墙头草那样的风吹草动。那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希望你也不是那样的人。还有比如说收听广播这件事情啊，广播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15年之前吧，广播真是一个兴盛的年代。现在广播是一个陪伴的载体，很多的纸媒已经不在，但是广播依然会陪在你的身边。每次我打车的时候会跟出租车师傅聊天，我问他，师傅您现在听广播多吗？他说，哎呦，如果没有广播我在车上会闷死的。我特别喜欢听一个声音陪着我，要么听听相声，要么听听歌曲。所以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广播需要你长情的陪伴。如果有一天你睁开眼睛，眼睛里没有一丝红血丝，蓝天白云，你打开窗帘那一瞬间觉得自己焕然一新，像凤凰涅槃一样的冲出窗外，没有忧愁，就像那片无忧的蓝天展示给你的感觉。接下来这首歌有请老狼和小柯。老狼的名字叫王阳，王阳小柯，无忧的蓝天，记住微笑啊。 曾经在年少时广场忧伤，其实那年纪根本不懂，不知不觉的时光在流转，竟然忘了我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遇到的眼神能像雪莲一尘不染，怎样的夙愿才能浸好了岁月，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无忧无虑的蓝天， 一直在寻找没有忧伤的世界， 一直在寻找没

谢谢今天晚上你的光临，现在的你和过去的你都好好的，哪怕有一点点不太好去改变，就让它这样好了。最后一首歌来自莫文蔚，叫做哪怕，哪怕我要离开你，但是明天我还在这里出现呢、哦、给自己一点阳光，一点正能量。谢谢所有亲爱的朋友，不要忘记接下来伍志通先生的夜歌。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后未曾谋面的电台主持人，在深夜会陪着你。晚安了， Love is love， 拜拜。 如果有如果，也要这样过。如果没有你，何必要有我？身体是地图， 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3:00，未来的时间刻度。